车，紧我就要回家了。 相信吧，相信吧，当你唱起这首歌，总有一天我会放弃天空，步履蹒跚，我们不知道未来在哪里，一起找。

是不相信你从未曾心痛，希望你能过得从容。

路，笑着对你说，有女朋友别忘了记录，我去贩卖。

会不会在远方，让烤火为我守望。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为我守望。 躺在课桌的里面，快要过完的秋。

的妈妈。 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。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？ 我爱这蓝色。

仿佛轮回里我曾寻找 结果才长出个腰，难道还不如佛结伴为人成道，前世跋涉过泥沼，为你开得了窍，一随来往的人潮，忍不得我也好，仿佛灯会里我曾寻找，沿海中我曾飘摇，踏过无尽千山，长路知多少，是否层层仍未曾燃烧，往事仍看破尘嚣， 你曾是少年。

的空中对我挥手，喝干这瓶陈年的酒，往事涌上心头，每次在梦中醒

说也 角，倾盆的雨淋湿了你的长头发，你抱着行李要这样，车厢里的旅人啊都心事重重的，你不敢抬头看窗外的景色，爱上漂泊的少年郎，你只有一把破吉他，你怎么舍得站台上送别你的姑娘，你只有一把破吉他，你说你的脸庞是雨水淋湿的，爱上漂泊的少年郎，你为什么还那么倔强，你怎么舍得站台上送别你的姑娘，谁的青春能不荒唐，谁初次上路不慌张，你说你的脸庞是雨水淋湿的，爱上漂泊的少年郎，只有一把破吉他，你只有握紧拳头用力把歌唱，你只有握紧拳头 天。我回到了熟悉的房间，关上门。

停下来走一段路，我想应该静下来看一本书，我只想静下来做这些事，我想应该静下来睡一个觉，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，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，我只想静下来去反省自己。当一切都开始静下来的时候，静得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详的心跳，静得像云，静得像空气，静静的我开始

朵白山茶。 是冰冷